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Let's go。 继续啊，你刚才前面是在跟着我们的片头一起来复刻一下吗？ 对对，铿锵来袭 Let's go， 铿锵前行好吗？ 对对对， 铿锵来袭是什么？ 风来袭了。 哎，感觉你就是一个就是很块很大的样子，然后奔跑过来的样子 啊。没有觉得很久没有见我的时候觉得嗯， 哎，今天感觉你的造型不太一样 啊， 因为你平常的头发都不是这样子的，今天就是有一个 把头发扎起来了。 对， 嗯， 扎了一个，不能是马尾啊，这叫什么？ 地板，对，丸子头 啊，丸子头啊，这个称呼，对对对，所以小丸子同学是吧？ 啊，对对，今天可以这么称呼、 啊。幸会幸会啊！今天是艾科和老白在北京音乐广播娱乐座牌，你们好吗？ 哎嘿，下班了，我们来用一首好歌告别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吧。 是晴空万里，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同时迎来了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气预报显示说呢，除了明天是小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本周大部分的时间天气都很晴好啊。 是，所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交裂心痛的感觉，无声下对决，沧海变个艰辛，被谁收了方便念，疲倦微醺的时间，回到挂手的年月，我们也曾一起追逐风中的誓言，挂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停掉了心中艰辛，被想象了的夏天，一个心有着几遍少年，一阵微醺的时间，回到挂手的年月，我们也将大声朗诵绚烂的云雀，挂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你掉了心中的剩下对决，沧海变个艰辛，被晒伤了的夏天，挂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停掉了心中的感觉，不剩下对决，沧海变个艰辛，被晒伤了的夏天，挂很甜还很咸，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 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戴好口罩，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后弦的一首很轻快的、很夏日的氛围的歌，听完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启今天的节目吧。祝大家下班快乐。同时要提醒大家啊，疫情防控方面，北京昨天又有新增的本土病例了。 对，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市属的公园、包括景区、博物馆也采取了60%的限流措施，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聚集。 对，绷好疫情防控这一根弦啊。就是。说起这个戴口罩这件事情啊，因为夏天嘛，本身戴口罩其实还挺闷的。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防控的事儿，所以大家可能还真的是要，就是忍一忍呢。 对，我看到我们办公室有很多同事啊，都戴了那种就是布制应该是冰丝制的口罩，还挺好的，挺凉快。 对，就是口罩里面也有我们灿烂的笑容啊。Smile。Drop the ball to catch a breath. And is it all there really is? You're thinking 'cause you know the best of things in life are free. And that's all you need. One, two, three.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刚才留给大家这个拍照的时间啊，3、2、1， 茄子， Smile。哎呦，确实，我觉得笑脸啊，灿烂的笑容和蓝天白云的天气更搭配。 是的，我们听歌的同时要抛去今天的所有的烦恼了。 哎，是，反正都已经下班了嘛，咱们就，一路听着好歌，然后呢，也不能一路就是这咧着嘴笑啊，但是多多少少你。当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你不是愁眉不展的。 是，当然这两天也会有很多好的消息，让我们就咧开嘴大笑。 比如说呢， 苏炳添。 哎呀，现在有人叫他苏神啊， 对， 就是 YYDS， 太厉害了。就是你知道那一刻，其实还真的挺触动我的。我会有点就是想要飙泪的感觉。就是作为我来说呢，我其实泪点还挺高的。就是不太容易说就掉眼泪。 昨天看决赛的时候，是我和一群朋友在吃火锅，在家里吃火锅，然后呢，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对，就是难得一聚嘛。 哎呀， 然后呢，我们就说一定要看一下决赛，就大家就一起聚集到这个电视机前，然后就耶欢呼的那一刻，我觉得还挺难，值得难忘的。然后就是他抢跑，就是英国队的一个选手抢跑了之后，所有人啊都是那种干嘛呢？ 尤其是你， 对 啊，痛饮了三杯啤酒， 虽然看不太懂干嘛呢， 大概能猜得到你们的那个表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苏炳添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他的励志的程度可能也超过了很多很多的体育的项目，因为这毕竟不是亚洲人擅长的体育项目。 对，我看过他以前的一个采访的记录，然后就是说他其实在突破十秒的时候是他的一个瓶颈，所以呢他换了一个起跑的方式，以前可能是换了以前是右腿跑，现在是左腿起跑，所以昨天他起跑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有点失分。 不管怎么说，那个激动人心的一瞬间，然后那个也是超越历史的这样一个成绩，让很多人都为苏炳添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欢心，同时呢为整个我们的中国，为整个的亚洲欢心鼓舞啊。所以我昨天晚上一晚上脑海当中的 BGM 都是那一首， 哪首？ 就是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 所以今天一定要听起来啊 ，Gala 啊。你说的我好像现在就得播这首歌一样。 等一下我们找出来和大家一起来欢唱好不好？ 就你等我等我一下好吧， 好， 给我点准备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今天我们来进行的新歌测评，我们来听听看新生代的偶像团体时代少年团七月中旬才刚刚推出的专辑，叫做 《偶像之年》。 哎，时隔半个月，人就出了一个新的啊， 对， 要不然年轻啊，人这个是吧，动作快啊。系列专辑《乌托邦》啊，最近第一篇章《乌托邦朱雀》上线了两首歌， 对， 测评一下。 对，所以呢大家也是针对于这张专辑对他们刮目相看来着。 啊， 乌托邦少年系列的专辑是从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当中汲取的养分，就朱雀精神， 是这他们官宣的这个文字啊，然后呢然后呢贯穿了从音乐到视觉的整体的演绎，从这个由形入意啊，多维度呈现新国风的概念，凝结和传递了属于 Z 时代的声量。这是他们的这个官宣文字，听听看就好啊。 对，主打曲呢是在编曲方面下了一些心思，融入一些其他的风格 Tropical House 还有 Future Pop 的一些风格，也加入了我们熟悉的国风元素。 然后呢就是当中可能你会听到一些戏曲的锣鼓的那种质感的音乐来去点燃节奏，当然呢因为少年的声音呢相对稚嫩，可是呢又显得很清澈，所以呢里面会有一些振奋的表现，描述一些中式的空灵和蓬勃向上的东西啊。 对， 其实呢半个月之前的这个偶像之年，他们其实唱的还是那种就是小清新啊，初高中生的生活 啊，小小孩全校通报啊，姐姐真漂亮之类的歌， 反正就是小孩的口吻啊。然后呢就是你想所谓的偶像之年，这个在古代就是15岁到20岁吧，进入到偶像之年，其实在古代啊，这男孩子就可以上阵保家卫国了。 对，而在朱雀当中呢，少年们都已经长大了，潮流化的这些音乐制作再加上一些国风的元素，更加贴合现在青少年的文化潮流了，所以我们不妨把所有的关注点在这个养成系的偶像上面更多一些。 对，不但要听他们唱，还要感慨一下他们的幕后团队啊，打造一支偶像团体是多么的厉害。在国风这个垂类里面，说实话啊，就是这种类型养成系偶像的能打的还不是太多，所以时代少年团的这张牌打得 好。突然在孵化着翅膀，风吹麦浪，雷电碰撞，多么的风魔掌，天地万物也如照，也如照，瞬间之心监控密不透，遥望天际舞蹈印象，出入吉祥里，现实交错的梦境，亘古不变的传教，美好从未被打破。夜色喷射天手，无言监控，逆袭夜空，就算面临一场暴风，会让一切回归变得更完美。别害怕天总会黑，只是破晓前的点缀。对，这一切珍贵不该再流泪， 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吃红烛就会飞过。吃红烛就会飞过。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吃红烛就会飞过。感受平静和自由，转过头，如影一般守在身后，雨在天地中守着，手来跟随雨落下，再次踏上新的战斗，恐惧变虚无，狂野之上火烧追逐迈步，心无助神急速不打前功夫，说破这片护盾身体废物，亘古不灭的传球，美好慢慢被打破，裂开的时空，从始至终不曾退缩，巨幅牺牲为之奋勇，会让一切回归变得最完美，别害怕天总会黑，继续破晓前的点缀，对这一切珍贵不该再流泪，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赤红烛就会飞过，就会飞过，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赤红烛就会飞过，这世界因爱而生动。 听完了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值得推荐。 哎，为什么？ 挺能打的，就是他们其中融入这国风元素，不会让我觉得这个门外汉有种被分割的感觉。 什么叫门外汉被分？门里门外 啊，你可能不太擅长于喜欢这个国风风格的一些歌曲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可能并不一定能接受这种音乐的类型啊，但是这首歌做的呢比较浅显易懂。 对， 啊，了解了。 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马嘉祺。 什么是快乐星球？怎么说呢？我觉得当这些少年们啊，他们有了这样的一种气息或者气质啊，能够把国潮的这个好看的衣服啊，就国风的衣服穿得这么有趣，我觉得倒也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我跟你们说嘛，这个幕后的团队真的很厉害。 对，我们今天新加了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我们就把它上传在我们的卡的单当中，永久的保存下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删除它。 那我们，你这个直接把我们的逻辑讲出来，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上传还是删除它？ 可以参与一个投票。 现在就上传还是删除它 啊？关注974醉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把你的喜好程度发送过来。关于《朱雀》这首歌，你会喜欢吗？ 啊，然后我们待会儿要参考一下哈。 嗯， 好漂亮。好了，今天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因为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我们其实也一直有很热络的互动。 嗯， 然后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要聊什么了，而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 就刚才听到时代少年团，有种好像重回校园的感觉。所以我们不妨就分享一个关于校园的话题。那就是课间操的我。 说到这个，今天我们真的想到这个课间操，就想到那个广播体操，真的是充满了回忆感。 对，我们在办公室一度讨论说，还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做的这套操。 这个音效音质 有点感人啊， 有点感人。但是 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好嘞， 原地踏步走， 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天哪，这个音乐响起真的是一下突然就回到那个校园的记忆里了。 我感觉我的身体在不自觉地被支配着。 您这个音乐 哒哒哒哒哒，三四五六， 是吧？ 嗯，但是我们印象可能更加深刻的是另外一套操，叫时代在召唤。 那个我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 那你有印象那个眼保健操吗？ 哦，对对，保护视力，然后对对，那个是印象很深刻的。 是，而且据说周董还为眼保健操做过一个视频的宣传。 不是，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课间操吗？ 对，课间操的我，有的朋友可能在课间操的时候就是像我一样认真的在做操，嗯、有的朋友呢可能像我旁边的这位一样。 嗯、我先不透露，待会儿再来聊我自己的啊。 好好好好好。 所以，哎呀，不由得就是突然觉得青春的记忆，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现在就特别特别的清晰。 关于课间操这个话题，我们在持续讨论当中，那个时候的一些青春岁月，我们都希望能够让你们抛出一张图或者抛出一段小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你还盼着大家把那张照片发给你？以前做课间操的照片呢，真的是太难得了。嗯，来听梦一场。 我们都曾经寂寞。 哎，对，就是老歌，然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版的，听上去好像又会新鲜的一些感受，但是你又好像不由自主的想要去跟唱。 对，露露还是露露发来信息，她说今天乍一听没有听出来，竟然是艾珂 啊。 没有听出来我的声音，那你们还是习惯于这个我吗？ 对，因为今天梳了一个这个叫静怡的啊，这个静香的造型 哦， 啊，就是小叮当里面那个静香， 嗯， 这个抓了一个小揪那个头发，就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揪一下。 你可能就是我当时非常讨厌那种男生， 恶作剧男生。 对 啊，我不会，我不会，这个不是我的，就是少年和童年时候的行为方式。 嗯， 我绝对不会去揪人辫子什么的，我是一个很安静的男孩子。 没看出来、啊、人不都是从小就能看到大吗？ 哎，对我绝对不会去这么做，我可能会偷偷的拿剪刀剪一点点、哦、 过分了，更过分。好， 开玩笑，开玩笑， 不可能。所以做课间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 课间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在绕着操场跑步 啊 啊，被就罚跑步这样 啊。罚跑步？ 对。 是为什么呢？ 哎，就是练跑步啊。 啊， 对吧，就是因为这个短跑啊长跑什么反正都不怎么及格。所以要练跑步啊，对不对？ 好嘞。 这歌是怎么唱的来着？ 追梦赤子心，据说今天早间已经放过了、啊、但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还是想说迎着风，然后听着这首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坐在车厢里面唱和一下。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 喘不上气了， 是因为跑得太久了，是吗？ OK, 其实开玩笑，那个时候课间操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说真的绕着操场到处跑， 嗯， 大家都在做操，我也不太可能那么去做。 对，那你， 我那个时候是有一项其他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去做， 嗯， 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下节揭晓。其实大家可能也不在乎。稍后回来接着聊吧，如果有空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呢可以找到974最王牌， 嗯，或者呢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搜索娱乐最王牌，让我们成为榜一。 嗯，别忘了我们还要看看刚才那首时代少年团的歌曲朱雀到底大家喜不喜欢，里面刚刚铺了一张这个小丸子啊，这个艾柯的这个新造型的照片在里面，稍后见。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立 Q 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的双人舞。 此时的蓝天白云好天气，夏日的傍晚可以在音乐当中哎 冒黑豆 哎偶尔在哈瓦那街头漫步的感觉、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esson 21。 好了，再继续我们的限定的企划 Lesson 21啊，就是这个企划之前呢，我们还是来把刚才那张专辑的事情先说一下。这张 EP 啊，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经过大家刚才的投票，现在到底是不是会成为我们这周的新歌推荐位的歌曲呢？ 是我们看了一下，可以推荐，因为在天天 FM 的直播间里，我们发起了一个投票，然后现在好听居多，已经是60%的人支持了 啊！我们可以让大家先感受一下，如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个测评，大家觉得这首歌其实就那么回事儿啊，以后呢，可能我们也会播的比较少，或者说甚至不会再推荐，我们可能会出一个这样的音效，哎，听不太清楚啊，啊， 好仓促啊， 心碎了，啊，又碎了。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会听到这样的音效， 哎，就上传成功。所以今天我们对这首歌的测评决定它的最终的结果是 上传。 好了，我们这首歌将会成为我们的新歌推荐位的歌曲。 所以等到我们一周评选之后呢，你们就会在所有的榜单当中听到自己所有喜欢的歌曲了，而不是说，难听的也要听 啊、哎，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包括这张 FIR 的第9张的钻石级的大碟、啊，我觉得其实当中我们曾经推荐过一些，包括像《锦绣梦》这种新国潮的摇滚啊，包括呢，其实还有，恋恋这样子的歌、还有那种女团风格的。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我觉得就是整张专辑里面能展现她的柔情的那种，会被铺陈蔓延开来的那种感觉的歌了。 就叫做《爱在蔓延时》，来自 FIR 飞儿乐团。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方式去看待一个重新出发的他们。 对，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推荐过他们那首《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而这首呢，其实在这样的夏日的傍晚听上去呢，以后让你有那种被爱铺天盖地的去拥抱着的感觉。 如果此时你走在大街上的话，不妨和心爱的人手拉手听着这首歌。 爱潮汹涌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愿无忧守候。爱的面孔 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 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永远无忧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 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 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一火， 说你可怦然心动， 一瞬间朝你走。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东京奥运会继续进行，然后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首爱意蔓延的歌曲《爱在蔓延时》啊，你会发现Lydia 和阿庆他们这一次的合作真的我觉得是像打磨钻石一样，应该听得出来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情歌对唱并不简单，应该是录了很久，哈哈，这真的很考验唱功啊。 对，所以钻石的含义呢就是多面坚韧包括锤炼嘛，所以这些特质也是从他们这张专辑当中能够秀出来一丝丝， 是哎，闻出来的是吧。 嗯，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你听那个他的转音他的高音其实都是不是说好像我一蹴而就的，可能应该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录了一遍又一遍很辛苦，然后最后找到两个人那个默契，因为情歌对唱最考验这个了。 嗯嗯， 就是你们在不在一个点儿上， 嗯， 对吧？你像当时周董那种《珊瑚海》，对吧？你听，虽然有些地方你觉得那个哎两个人的声音搭在一起啊，不是说好像你的都一定要要求你的音有多高，而是会有一个互补。 嗯， 所以这个其实让我们听到说，哎，阿庆啊，他那种和李玖哲对唱那个记得爱的时候那种深情在这首歌里面的绽放。 对，所以喜欢情歌对唱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然后在家好好练一下，下一回去 KTV 可以 PK 一下。 是的，大家可以别忘了去微博话题搜索 Listen21 为歌手来集赞，期待他们啊也能够到直播间好好聊聊自己的新的专辑。因为刚刚说我说东京奥运继续啊，然后呢刚好刚才我们其实也看到说就是网友好奇就点进那个里约奥运会的奖牌榜，就发现说奖牌榜里面居然有一栏的钻戒栏 啊， 真的就是这真的是很有意思。我刚刚因为就突然搜到这个我就看到了 有一枚钻戒吗？ 对，刚好我们刚放这个钻石之心嘛， 嗯， 说中国有一枚钻戒排名第一 啊， 就是一个当时的奥运会的一场求婚的故事 哦，里约奥运会 女子单 人三米板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秦凯拿着花和戒指走向他心爱的人， 合资嘛，就是那个求婚的场景就感动了特别多的人，当时很多人围观，然后那一幕的场景现在你再回想起来其实会觉得就是心里面还会有被感动到的感觉啊。 对， 嗯， 所以刚才我们这段呢是一个考古现场 是好像这一次也是女子剑术的个人击剑的那个阿根廷的那个选手好像也是输了嘛，但是他的教练男友后面也是对他求婚了，所以你看即使是在体育的奥运的赛场上面也会有爱情绽放的光芒， 嗯， 就是像钻石一样它永远的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对，还有我记得我们的平台之上有很多朋友都是和自己的另外一半从校园时代一直牵手走到现在的， 嗯哼，哎呀，就是让人羡慕的时候又送上我们满满的祝福。听一听我们今天的朝思暮想啊，思萌又会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嗨，我是思萌。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发挥还是非常非常令人骄傲的。那么其实在这一届呢，有很多的新加入的运动项目也吸引了一些年轻朋友的关注，比如说最适合夏天的冲浪运动，在上周刚刚结束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秀。那么在东京的吊旗海岸的冲浪会场的决赛当中，巴西运动员费雷拉凭借15.4分获得了男子冲浪金牌，而美国运动员卡丽莎莫尔呢，是在女子的短板争夺赛当中获得了金牌。其实呢，从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冲浪运动定义为一场耗时最久的奥运项目，因为运动员呢每一次的展示都需要等到合适的浪才可以。而奥运评审团这边呢，需要根据表现和难度，包括动作创新、动作组合、动作种类以及你的速度、力量、流动等多种因素来制定评判标准。说白了啊，给冲浪运动员打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主观的事儿。而关于冲浪这项运动呢，第一位在奥运赛场上为他做宣传的人是谁呢？是来自夏威夷的杜克卡哈纳莫库。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奥运颁奖台上，他在接受金牌的时候就提出过啊，让冲浪加入奥运会的建议。而我们中国的国家冲浪队则是在2018年成立，平均年龄14岁。在近几年呢，随着这项运动的普及，包括综艺节目的宣传加持，让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了三亚、万宁或者是后海村去体验冲浪这项不再小众的运动。这么说吧，如果说这两年你去海边休假的话，但是没玩过冲浪，别人很可能会用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看着你。但其实呢，冲浪并不难，甚至可以这么说，女生和小朋友在冲浪这项运动当中会上手得更快，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的体重越轻，你的协调性越好，你在浪板上的掌控能力就会越强。通常呢，在你体验冲浪之前，教练都会让你在一个平地上去反复练习一个动作，那就是波比跳，因为这个动作直接还原了你在海面上需要经历的一个最直观的动作变化。当你成功的在海面上抓到一个浪点时，你需要用最快的速度从趴在浪板上转变为站在浪板上，而且是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有点像你玩滑板的感觉啊。那么只有当你熟练掌握了这个动作之后呢，你才会慢慢的享受到冲浪运动的快感和刺激。 OK， 先分享到这里。有很多出生在海边的音乐人，比如说日本的创作歌手平井大，父亲本身就是一名冲浪运动员，那么在这样的影响下呢，他的歌曲就会有非常浓郁的夏日的海浪气息。我们来听听这首 Body， 祝你开心。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猫も食わないような言い合いで愛深まっちゃう二人 No no 手も借りたいほど忙しいのに映画見ちゃう二人 Sparrow とジャスミンが恋に落ちたみたいなセルフィーばかり撮って夢の国へランチでもしに行こうよ Body 僕らなりの幸せの結末を僕らなりに掴もうこっちを向いて So good You're 世界一の生かせさ君がいればどんな願いも叶え So now this love's so strong So now that we'll be together forever ずっと隣にいてだって君は僕の body 感谢思萌的分享。 要不要尝试一下 冲浪吗？ 对， 我以前还真的是站在翻板上过。 我跟你说，他不是，你没听他说吗？就这个，像女人和小孩可能往往更适合这个运动，因为你身体比较轻。 对， 你像我这样的站在板上， 就容易翻下去是吧？ 哎呀，板都不成其重啊！哎，你可以试一试， 可以多尝试一下。但是我是那种有点就是怕深水，所以我就是在尝试这种水上运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会比较谨慎小心。 你是怕水还是怕那个浪打过来的感觉？ 就是都怕了。但是值得庆贺的是，这一次中国也是非常的在很多小众的一些门类上面夺得了金牌，比如说翻板，RSX 级卢云秀夺得了一枚金， 了不起， 厉害， 记住了一个， 真是 厉害厉害厉害。 那次真的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刚好那天我和思萌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 RSX 级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翻板的材质，统一的标准。 当你身边的一个女生也开始看奥运的时候，你也发现确实还挺不一样的。 对，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看谁跑得最前面嘛。 们正在一边听歌一边聊课间操，也算是和体育有点关系啊。课间操的时候啊，就是那些久远的回忆。安吉拉说，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是想各种理由不上课间操啊，这个理由就多了去了啊。可能那个时候课间操能看到校草，就是最大的动力 啊。 校草是什么草？是那植物里面的哪一棵？哎， 那个 我跟你说，你是没有碰到我。 你说 我，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职责啊，我在上课间操的时候 啊， 我记得反正上高中的时候有好几年是，高中一共几年啊？ 三年啊！嗨嗨， 好几年。对， 你说你上了几年吧？ 啊，就三年，就三年啊！我就说高中有两年吧，差不多时间我都是做一个工作的， 嗯， 就是我不用真正去做课间操， 嗯， 但是我就是我要去执勤， 嗯。 就是带了一个那个红袖箍、 哦、 然后呢要在那个同学里面穿梭、 哦、 就是要哎看一下哎你的这个动作不标准啊啊你今天怎么没有穿校服啊、 哦、 啊就是在里面穿梭来就是穿梭去哎看一看这个怎么样 看一下另外一种植物校花、啊、 哎这两种植物当时就这个哎让我非常非常的哎好奇是吧怎么人家做的那个动作就这么标准呢 心旷神怡啊 哎是 是 是, 是, 是 吧当年的课间操确实还是五花八门我记得就是我们隔壁那个学校他们这个课间操的做操方式是跳舞 啊 真的男生女生跳舞 是芭蕾还是 没有 还是伦巴还是 我还真不记得他们跳的什么舞了但是就是就记得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还是显得无比之尴尬的毕竟大家都在青春期何必呢 然后、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画面啊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别忘了一边跟我们听歌的时候一边跟我们聊啊 嗯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还会有很多好歌要和大家来分享、嗯、顺便呢我们的投票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每天这个环节都希望你能选出自己心目当中 C 位推荐的那首歌曲 嗯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今天的音乐藏宝图 嗯 今天开始我们藏宝图之前三个题是不是 嗯 今天我们把它就哎直接调到只剩一题了 嗯 这样省得大家这个哎哎大夏天的啊这么热这个走太久的路我们一步直打、 嗯、是而且我们这个音乐题呢就是硬熬在音乐题上的还真有这么个事儿 哎是据说昨天啊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中国选手啊就是龚立娇也是获得了女子铅球的冠军 嗯嗯也是中国田径队的第一金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的第22金所以在赛后采访的时候龚立娇就说多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嗯、也坦言说这其中的困难特别多特别是知道奥运会的延期的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了 嗯但是呢龚立娇也是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训练然后坚持下来了而且她当中呢其实她一直在用那个梁静茹的一首歌来给自己打气 嗯 梁静茹的一首歌 嗯 鼓励自己来坚持梦想然后呢随后梁静茹就真的转发了微博回复了她、 哦、 说希望有机会一起合唱啊这样啊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你猜一猜龚立娇在一直听的是梁静茹的哪一首歌呢大家可以回复歌名加手机号就有机会参与到稍后的连线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可爱在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演温暖在同台喝红酒威士忌什么都好笑鼓掌气喘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想之美携带着行李沿途尽夜飞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人却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珍贵在还痛竭而不舍录影还被人发现他偷偷制片兴奋在藏龙与我苦都现身谁刚刚出了新的唱片 在教堂里，沿途上咖啡，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却极完美，完美在和气，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 获得女子铅球冠军的巩俐娇，当时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用梁静茹的一首歌为自己打气，鼓励自己的梦想。那么到底是哪一首歌呢？然后呢，回复歌名加手机号就会有机会参与连线了啊！ 对， 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今天的音乐藏宝图就只有一道题。 对，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营养快线，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恐怖在。狂人钢琴丝很危险，人突然爆裂，请将他送院。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千走过三千里，携带着行李，沿途中咖啡，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那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常与你一起多美，常与你一起无法不理，常与你一起心， 所以我们算是把今天的正确答案也公布一下啊。 谁给你的勇气 啊？居然还有勇气再唱这首勇气。好，这是梁静茹的勇气，也是今天的正确答案。你有勇气来参与我们稍后的挑战吗？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希望你能够成功。 好的， 好吗？前面那个题其实我们已经替你揭晓答案了， 谢谢， 就是梁静茹的《勇气》啊，你也答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参与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做好准备，现在开始。 梁咏琪有首歌叫《中意他》，说中意他，他的什么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 ？A 步伐 ，B 胡渣。 啊？ 中意他，中意他，哒哒哒哒。 嗯，步伐还是胡渣？ 选一个 B 吧。 B 他的胡子啊，不是他的胡渣。 他的步伐。 步伐是吧？ 魔鬼的步伐吗？ 对。 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 对啊，你想想看，怎么能是胡渣的啊？ 起了大变化，那可能就是脸皮肤不太好了。 是那个，因为这个胡渣，所以那个、啊、 长了痘痘。 哎，给你一个刮胡刀。好，第二题，听好。嗯， 吉克隽逸有首歌叫《即刻出发》， 嗯， 当中唱到：“我要你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多么的重要。”A 梦 ，B 爱。 梦还是爱？ 啊，真的没有听过。 那你觉得在生活里面，梦想和爱情哪个更重要？ 嗯，梦想，梦吧。 都重要、 啊、是都重要。但是如果哎，先选一个这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事情，选梦。 嗯， 梦想，实现梦想。 好，我为你转身了，所以接下来这个你的已经赢走了我们这娃哈哈的赢。我干嘛呢？我 我也想问你，你在干嘛呢？ 我脑子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画面，所以想跟他叙述一下。嗯、 对， 结果又在等着你的这个胜利的消息。音效一直没出来、嗯、 啊！我们在等着你 Q 我们呢。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三题对两题了。 嗯，赢走了我们的娃哈哈，恭喜你！ 我也要唱一下是吗？ 对，不是每个人都要求主动来 Q 我们的好吗？ 是。好了，接下来最后一道题，我们就当汤水，好不好、 啊？最后一题你再答对，还能有一个小红包送给其他的朋友，好吗？ 嗯嗯，火车。 啊， 有一首歌叫《我的生命只有过一次意义》啊，这歌有点生啊。歌词当中唱：“我的什么错过沿途的风景 ？A 生命 ，B 爱情。” 啊，这个又要做选择。生命，对，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嗯。 我的生命错过沿途的风景，来过昨天。 你刚才是把歌名也告诉他了是吧？ 对。 你今天呢？这个从这个嘴皮子一直到这个整个的 状态、 都很像是 Monday 的这个感觉，星期一的感觉、啊、 因为你要原谅一下我，今天我刚剪了我的牙齿，所以我的门牙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好了，哎，然后我们就今天在这个我和我们的这个门牙漏风少女的协助下， 哎，是的， 哎，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拉拉获得了胜利，恭喜， 恭喜。稍后把你的 谢谢 联络方式发送到9744做羊牌的平台。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一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就是三首歌曲当中你选择一首比较熟悉的或者喜欢的歌曲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啊，选一下吧，你想听哪首？ 我只听过第一首，那就选第一首吧。 中意他。 嗯， 那你有没有想特别送的一个人，或者是你想说的话？ 你被我传染了吗？你被我传染了吗？这位朋友， 哎，有没有？ 这首歌只能送我老公了，送别人也不合适。 对，确实，那就送给他。你想对他说什么吗？ 嗯，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吧和爱护。 嗯，特别好。其实从相识的缘分，也中意一个人啊、 嗯， 决定和他走完这一生，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 嗯， 或者说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嗯、 啊。真正的能够走完这一生，也需要更多的勇气，互相的中意，好吗？ 啊，也谢谢主持人，然后特别喜欢你们俩的声音， 谢谢你。 好, 好， 那我们也特别喜欢你，然后稍后记得要把联络方式发送过来哟。 谢谢拉拉，拜拜、 哦、 拜拜， 哎， 祝一切顺利，拜拜。 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放飞你放假，幸福的挣扎， 感觉人状态比我们好。 我刚才最后那句落款的话特别的假客气， 听出来了，所以说嘛，人特真诚、啊、 我本来特别想说，你记不记得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什么呢？没错， 微笑的我穿着 这长长的白纱，哒哒滴哒中一踏中一踏，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哒中一踏中一踏，他的步伐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你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哒滴哒中一踏中一踏，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哒中一踏中一踏，他的护照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第二套全国中学， 还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课间操时间，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都几点了，课间操啊，下班路上得来一个这个。好，艾克领操开始，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 好了，今天这个话说不利索，就咱们就是来点实在的。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肢体动作？ 啊、动动身体啊。 嗯。 你这是在切西瓜还是？ 没有，这就是第一节呀、 啊。哦，真的对这个完全没什么印象。 你们当时没有做过这套操是吗？ 并没有。 嗯，好的。 可能对我来说啊，我对这个广播操来说实在有点久远了。 打扰了。 Sorry 啊。 一二三四五六。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为了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推动健康北京建设，从8月1号开始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就是 FM102.5，在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两个时段会各播出两遍第9套广播体操的音乐。 哦，广播体操呢也是广大市民和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一种攻坚操的形式。 是的。 所以呢，从1951年开始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到现在呢，一直是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攻坚操的主要形式，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广播体操的这个普及推广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每隔5到10年吧，就会有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大家的体制的变化更新一次。现在通行的是第9套广播体操啊。当然，每一套广播体操其实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们现在想问的问题也要就是出现了，那就是你童年的时候做的是第几套广播体操来着？ 第8套。 哎，我也是， 咱们还有这套， 咱们居然是一个时代的人吗？ 因为10年一变啊。 啊，也是，我是啊，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踩着头，我踩着尾巴，行吗？ 怎么我就是头了啊？ 二三四， 反正我是没有做过这个体操，不是体广播体操， 对，时代在召唤吗？ 嗯，好了，答对不是答对问题啊，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是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一枚，一次鼓励。 6、7、8、7、2， 这个太带感了。感觉开车都特有劲儿。 所以偶尔听一下就是童年的回忆，然后也回忆一下当年我们在课间操的时候都干嘛了。有的朋友是不是就是带着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小卖部买什么零食之类的， 反正 买早餐啊， 有看到那个，就是说每次我都站在最后一排的， 嗯，个子高呗。 哎，然后基本上就是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跟着学， 嗯， 一直没有学会。哎，这个时候你要是碰到像我这种啊，小组长什么的， 嗯，检查的， 就要好好的跟你聊一下了。 好嘞， 同学，你是什么情况？ 好 啊， 那我们就广播体操做完之后，我们再来疏松一下我们的大脑吧。这首歌一定要强烈推荐一下，是一支宝藏乐队，来自台北的一支叫做 I Mean Us， 这首叫做 Useful 的歌，希望给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带来一些动感的感觉，包括他们的专辑封面会有一种反差萌的效果。 说现在的眼保健操跟小时候也不一样了，据说现在的眼保健操新款的啊，特别复杂，就是不是像我们那种特容易学， 紧按睛明穴， 对，就是很简单嘛，基本上就是学几次就会了。 嗯， 现在据说那个他那个手势还是怎么样，就不太一样了。 哦 啊， 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在想会有多难，是因为现在的孩子玩游戏玩的多好吗？手指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大。 以前可能上高中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运动方式也就是做做广播体操了，因为那阵儿体育课都被什么各主课老师所占 啊。 今天体育老师请假啊，我来了， 身体不舒服 啊， 然后又身体不舒服， 对，英语老师出现了。 哎，所以啊，就都是你们女生嘛，动不动就是吧，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大多数都是以一个名，身体不舒服为由逃避体育课。我们都是很想上体育课的呀，对不对？所以广播体操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特别的，怎么说呢？因为你要很安静的待在那儿，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很难去接受那个里面的动作。但是现在回想，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了。 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同班男生会有一些偶像包袱，尤其是到了高中的时候，那就更是了。就做广播体操，他们觉得很尬。 就得想着说跳一个什么街舞才酷， 对对对，所以就逃避做广播体操。那现在不尬了，现在我听说有很多这个学校都已经结合了就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网红歌曲 啊、 比如说 厉害的 你笑起来真好看， 对，就会有一些时代的特质。 嗯，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正在播放的这个空间操或者是广播体操，其实也是很适合大家呢在无论是空间或者课间啊去好好的锻炼一下的，对不对啊？ 嗯， 说到这儿，

是口哨歌，却让你轻快的想要跟着口哨的旋律，就是来自许飞的《玄水的鱼》。 嗯，在刚才你介绍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瞬间觉得我变成了一只鸟 啊， 逆神儿，逆神儿。 这不是到饭点了吗？ 嗯，好嘞。所以这首歌曲希望给送给这个正在饭点的各位朋友 啊，给啊，送给啊月月鸟啊，不，送给觅食的月月鸟，不对， 我们把那位朋友那个名字再说一遍，八百标兵奔北坡，捋一下我今天自己。 没事，星期一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啊，这个嘴和牙什么都不是特别配合自己啊， 对， 放轻松 一点，就是租来的， 租来的。你是怎样的不堪，向命运还手却头破血流，最绝望的人啊，像被雨水淋湿的狗，卑贱的路总看不到尽头，风起的时候 是绽放，在颠一不颠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可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天，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播。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川流的轮廓，浪潮起落，匆忙人群与月而过。 梦，什么永恒此刻的莫名 字的夜晚，夏日入侵企划。 对，我们在音乐当中淋一场倾盆大雨。 啊、 对、哎，总是觉得他们的音乐应该搭配海边还有雨水，怎么样呢？ 海边就别下雨了吧，好不容易去个海边，真的是 还要遭受雨水。 哎呀，行，那、哎、这个一个女生就是容易常常有一些啊 幻想、 的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夏天。 嗯，你没发现就是夏天它有一个标配的特质，就是一定要搭配什么海边啊之类的， 烧烤啊， 啊， 啤酒啊。 我们说点不一样的。 那你请讲。 洪湖赤卫队 啊、哦，大家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 嗯， 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的，嗯、要推荐一个经典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将会于2012年国庆期间首演亮相。 嗯， 九年间呢，已经经历了五轮热演，所以每每上演的时候呢，都会受到观众的热烈关注。 啊，是，然后呢，也是成为大家心中的这个热销票啊。 嗯， 刚刚你说到了，自从2012年的这个国庆期间，首演亮相啊，一直到现在，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包括这一次呢。应该是8月10号到15号，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在暑期档再次恢宏呈现。 嗯， 然后呢，指挥家张国勇也会直棒贵州交响乐团，携手王庆爽、马琴、王凯、秦德松啊这些国内的一线舞台的表演艺术家，共同为经典也是注入时代新鲜的声音和气息。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走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影响你的 世界。多笨多细，这都我可以忘记，你的只是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别牵扯一点就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嗯， 打破次元壁推荐，今天我们用一首歌曲要带大家去穿越一下，穿越到2.5次元。我没理解这个2.5次元到底是哪个次元呢？ 就是要加倍的去理解这个次元壁啊，就加倍的去穿过它，2.5次元。 好嘞， 那就已经不是二次元了，还有再加棒。 好， 你说2.5元，我是 2.5块，付一付， 想怎么着我还得找你点是吧？哎，然后今天其实要听的这首歌叫 New Star 啊，那个男歌手叫张新瑶， 嗯，女歌手叫欣桐。这首歌呢是手机游戏 QQ 炫舞、这么古早的一款游戏吗？ 天哪！ 2021年 New Star 的音乐节的主题曲，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嗯，大家测评一下这个女歌手欣桐的唱功啊，听完以后我们再回来说。 带着心跳去彩虹之壁，狂欢一杯就是整个假期，每个角度发现都满意，节奏不停。 随音浪起伏在绚丽的季节，这感觉如此新鲜，世界焕然一新有些特别。 每个人精心的装扮，是谁用眼神点了赞，整个夏天心动的情节， 新的经验 成为全场所有目光的焦点， 新的感觉 全新加速超越我的极限， 跟着我的律动变换，重新去定义每个瞬间， 让音乐不熄灭不停歇， 带着心跳节拍哼着 B， 狂欢一杯叫醒整个假期，每个角度发现都满意，节奏不停欢快不停，换上最闪亮的外衣，聚光灯追着我是全场的话题，每个 New Star 时间锁定，最 perfect 的我就在今夜降临。 向世界分享着不同的体验，旋转跳跃在向前，每一次心跳声蠢蠢欲动，那些不被了解的苦和采聚焦在我国度，让音符大放异彩的舞， 新的体验 成为全场所有目光的焦点， 新的感觉 全新加速超越我的极限， 跟着我的律动变换，重新去定义每个瞬间， 让音乐不熄灭不停歇， 带 着心跳节拍哼着 beat， 狂欢与被叫醒就得交集，每个角度发现都满意，节奏不停跑得不停，换上最闪亮的外衣，聚光灯追着我是全场的话题，每个牛仔视线锁定，最 perfect 的我住在今夜降临。 哇，听完了这一首 New Star， 你感觉这个女歌手欣桐的唱功怎么样啊？ 觉得 啊，是吧，这个歌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这个女生的唱功你也听不出来说有多么的惊艳，对不对？ 是有点好像超越了我们普通唱法。 但是你听出来了吗？这位女歌手欣桐她不是人啊，不是，不是人类、 啊、哦哦、 她是一位 QQ 的这个推的这种虚拟代言人 哦，所以她那个声音当中会有一种电音的感觉。 每个角度发现都满意，节奏不停她的不停， 我还反正这个就有时候很难讲，因为有的女歌手也容易就是在制作的时候会制作出这样的电音来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具有潮流音舞理念的代表人物 Z 时代的女性形象，2.5次元闪光少女。 天哪，她有自己喜欢的舞蹈音乐，然后呢是舞台上最闪耀的女王啊，这都是对她的介绍啊。所以呢，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她也凭借一个单曲叫《You》正式出道了。就反正就算是出道了吧、 哦、啊！但是有网友评价说，对于虚拟偶像来说，这样的唱功足以蒙混过关了呢。 嗯，哎，真的，哎，我就是我好奇的是、哦，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 二次元 这种音乐的类型。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啊、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趣的。 嗯， 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的曲风呢，哎，怎么说？就是你没有发现它那个就是炫舞游戏里面常有的那种。就是非常二次元，然后有点卡哇伊的感觉， 八音盒的质感， 少女感的那种音乐风格。 对对对， 然后这种风格我现在找到一个定义的词了， 你说， 就叫做卡哇伊 bass、啊、 这是新给他定义了一个分类是吧， 就是这种少女感，就是这种 带着心跳节拍哼着 冰，你听有一些那个质感在里面 就游戏风十足。 对， 这首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是一定是喜欢这个 QQ 炫舞的朋友们。 对，然后就你会发现这种风格，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玩什么的，就一直到现在还在火，就说明从80后到00后，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有什么代沟，有可能在那个年纪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 对、嗯、炫舞竟然会成为手游，我觉得这是一种极限的突破。当年我们玩这个电脑端的时候，还记得玩那个劲舞团， 嗯， 就是敲键盘的那一刻觉得还挺爽的，后来出了 QQ 炫舞 啊、不好意思，在你在炫舞团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 CS 战队里面无法自拔 啊。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来，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自己的课间操的经历。 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他高三的时候呢，课间操别人在跑操，然后他被班主任盯着背单词， 那就是学习了呗。 啊、嗯，所以那些年你还记得吗？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成年之后的聚会，每年一聚，或者是大学的同学，或者是高中的同学？ 也许你们曾经肩并肩的做过课间操。 对， 哎，那不就挤着了吗？不对，并排着做过课间操。 也许每一年所有的同学不能够记取，比如说这位阿峰的朋友这次就没来。 都相聚在这熟悉空间。行前约时间，折腾好几天，有人要带小孩，有人工作忙翻天，越来越难见上一面。走位的彩色与松弛的脸，话题从大梦想换成小思念，不是不知道我们都会变，还能握住什么？在老去之前守住承诺，相约不变。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一次一次聊到清醒，没有想过有哪一年谁会 学习了， 学习了， 是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也可能是自己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想安静了一下。 总是在一些同学聚会的上面，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会显得特别突出。 哎，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同学的群呢？包括一些朋友的群，取名字叫“永远聚不齐” 啊，对 啊，很难嘛，因为其实你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的轨迹啊，你们的生活的方式就不一样。再想说，哎，大家非要找一个时间聚在一块儿，好像觉得说很有必要，有的时候又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对，会不会出现有一些朋友就是走个过场，走走就完了？ 哎，回头想想也是，课间操的时候都聚不齐，更不用说现在了，对吧？ 好嘞， 对于我这种督察的来说的话，会经常看，哎，这个昨天在的一个同学今天就没有来 啊，这个班的队伍今天短了那么多呢，怎么了？都被拉去补课了。 我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啊，是不是？这看过多少遍？所以刚才的这首歌，多少让人听完以后呢，心里有点感慨，是吧？这个叫阿峰的同学，多多少我们身边也有这样子的人。 来自万芳那首歌《阿峰今天没有来》， 送给谢霆锋 啊， 送给文峰啊，送给谁？ 文峰是谁？ 啊，不多说了啊，这是吧？ 好 嘞，好，现在是18:48:49啊，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还能够再跟大家聊一会儿有关于课间操的事情，然后有空继续跟我们互动吧。 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说在课间操的时候，可能是上高中唯一的这个运动方式了，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青少年儿童们，他们的这个体育课非常的重要了。然后就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我妈每次都跟我分享说，今天楼上的那个小男孩又在跳绳儿。就是他们很辛苦，每天晚上要做完这个家庭作业之后还要跳绳练一下跳绳。 那你想说妈妈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呢？ 啊， 你的妈妈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呢？她就是在别人那儿辛苦的跳绳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端上了，对吧，一大盘的你爱吃的饭菜。 然后呢，让我吃的更多，长得更胖呗。是这意思吗？ 感谢我们的父母啊，要感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马条版的《感恩的心》，好不好？ 给给啊，这首歌你很喜欢哦。 给给， 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